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九章，上回我哋讲到阿九叔同文才同秋生咧，就一齐去咗任老爷间屋企啦。咁啱啱去到任老爷屋企啫，九叔咧就同任老爷慢慢行，慢慢踱住步咁行入间屋里边咯噃。咁啊，调转头啊，吩咐秋生同文才：你哋两个留喺度，规矩啲，唔好闹事，知道吗？任老爷行前一两步，哇，醒起冇示威，就同佢讲啦： 啊，示威，你亦睇下几时得闲，就帮我去啊，跟一跟眼咁至咯。 吓咩？ 冇示威一阵，任老爷跟住问九叔啦。 嗰块山地具体嘅地方系喺啊， 九叔就继续慢慢行啊讲啦。嗰块山地咧就唔算太好，但系亦都算唔错噶啦。咁啊倾下倾下就行咗入内堂里边啦。文才同秋生见住九叔同任老爷钻入内堂啊唔见咗咯，即刻就一左一右上前咁啊同婷婷打招呼啦。啊任小姐， 啊任小姐， 婷婷都未反应过嚟啫。阿某时威就行上前就讲啦， 出去。 文才听到，咪转向秋生讲啦， 喂，佢啊嗌你出去、哦。 秋生就讲， 叫你咋？ 某时威两只手系咁揈啦， 你哋两个都出去，阿米鬼阻住我同阿婷婷表妹喺度讲嘢先得噶嘛？ 秋生就讲啦，我哋都系要同婷婷讲嘢啊。 啊，知唔系？ 武士威双眼一反， 你哋系咩身份啊？ 哼，咩身份、啊？我姑姐话未来咧，我就系个小老板嚟嘅咧，老细啊，知嘛？ 师傅啊，够话我未来就系一个师傅仔嚟噶啦。 文才又唔蚀底、啊，武士威夹起个心口讲啦， 咁你哋又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？ 暴头咯。 咁你哋识做啦？ 唔识、啊，唔识。 文才同秋生就齐齐拧头啦， 出去。 武士威向外边一指，就讲啦： 如果唔系，我就将你两个踏起身，捉翻去衙门，告埋你哋阻差办公添啊！ 文才即时嗌咯：， 佢原来都知道呢度唔系衙门嚟喎。 秋生跟住讲啦：，切，就算衙门又点啫？我哋又冇犯法。 系咯，呢度系任老爷屋企嚟啊嘛。 秋生即刻讲啦，啊，咁唔知任老爷屋企出咗咩案呢？你话 武士威啊，把几火喺度喝啦。 你哋知唔知我而家系任老爷咩人啊？ 唔知、啊。 咁你哋又知唔知我未来系阿婷婷嘅咩人呢？ 文才同秋生不由得一齐望住阿婷婷，婷婷一窒，跟住冷笑， 咪就系表哥咯。阿武士威同时亦都一窒，吓、啊？咁我头先阿表姨长唔系应承咗帮我哋揸主意噶啦咩？系同你，佢仲叫你啊，得闲就带埋佢去跟眼啊嘛，睇下你睇中边个女仔啊？吓！ 武士威又夹喺个心口讲啦， 啊，表妹，你要知道啊，我廿岁出头嗰阵就系个烂头卒啫，你嗱三十啦，而家就升到暴头，即系咩啊？保安队长啊，系咁升啊升啊升。好快就升到一品将军㗎啦。嗱咁到时呀你咪一品夫人囉。 文才插口讲囉。嘿难囉。十年先升一次呀。嗱据我所知呢，助教位先係从九品。就算佢而家已经係助教位呀，都要等1180年之后先升到一品建威将军呢。喂，你呀有冇咁长命先？ 哇，嘿，今次文才真係巴闭啦。好似数白榄咁，咁复杂嘅数居然都算得出。秋生就跟住讲啦， 嗱、啊、你千祈唔好俾人呃啊。 文才以为秋生话佢，跟住讲， 喂秋生。 秋生就醒水啦，即刻就知道佢误会咗咯。 唉，我系叫阿婷婷唔好听佢乱噏24啫。 婷婷听完不由得 kit 咁笑一笑，拧转身就行咗入内堂啦。咁啊武士威就系咁掘咗下秋生同文才，急急脚咁啊追住婷婷。 啊，表妹，你要去边处啊？ 婷婷拧转头过嚟讲啦， 入去听下九叔点讲咯，呢啲系我哋任家嘅事嚟噶嘛。 秋生就即时帮口啦，即系叫你唔好入去阻住骚扰啊！一路讲啫，佢同文才随即就挡喺武士威嘅面前，而婷婷呢已经闪身入咗里边啦。武士威即刻就把几二把火啦，指住文才同秋生两个就讲啦： 我警告你哋， 讲啦， 烂埋一边。 吓、啊，咁即系咩意思啊？ 即系你哋冇资格同我企喺一齐。 文才同秋生就听住，互相对望咗一眼，索性就翘埋只手，左望望右望望，借咗龙耳陈只耳咁，当你冇嚟啊！ 你哋系咪唔肯躝开啊？嗯， 哇，武士威发恶咁声咯。秋生同文才呢一语难理， 哈，好，咁我走。 武士威讲完就行咗开去，行到远远咁。背住个身，望都唔望下文才同秋生啦。秋生啊，望望佢，有啲计咯，就话啦：， 喂，呢条契弟咁串，我哋睇下点样整蛊佢啦。 文才都未有反应啫，婷婷就已经喺条柱后边伸咗个头出嚟讲啦：， 好啊。 呢个时候，武时威好似听到啲咩咁，拧拧个头过嚟望文才同秋生，即刻挺直身一挡，就挡咗婷婷面前。阿武时威见到，又系你两只友仔。咁拧转头啦，秋生啊谂一谂，问文才啦： 喂，你知唔知佢系生辰八字啊？ 文才一阵吓，我同佢又三唔识七，我点鬼样知啫？ 婷婷就讲啦：喂，我知啊。 嗱，咁就好啦，呢件事咧，我睇就成个三分之一嘅啦。 秋生啊望住面，久久啊冇示威。 嗱，我而家咧就去解决另外嗰三分之一。 只见阿秋生咧。慢慢啊，踱住步上前，啊，好似喺度欣赏紧啲咩嘢咁，左望望啊，右望望，但系个身咧就行去武士威嗰度，拧转身咁上下功夫啫，手里头啊已经多咗把刀仔噶咯，不停咁喺度转下转下添。 婷婷一见就惊啦，哇，你做咩啊？你要杀人？ 文才啊，拧下个头啊，讲啦，佢啊三代单传啊，点会做呢啲咁冒险嘅事啊？ 跟住呢就喺个袋度揞咗道符出嚟喎。 嗱，剩低呢三分之一呢就包喺我身上得啦。 讲下嗰阵，秋生就已经行到去武士威嘅后面。武士威就一啲都唔知嘅。咁秋生攞住把刀就想割一隻武士威边尾嗰啲头发喇。咁武士威呢摇头晃脑都唔知喺度諗个乜，条边尾呢亦都跟住佢嘅头摆嚟摆去。秋生一刀在手，又实在唔知点样落手，难得条鞭唔发啦，正准备一刀就割落去，武士威突然头一拧，条鞭就往前一抽，一礼手啫，啱啱就捉住，有型有款咁嘅噃。秋生啊睇到成个呆晒，就唔知点算好啦。咁啊拧翻转头望望文才啦，文才啊望翻秋生，话知你啊伸只手出嚟扮住把刀咁。 剁佢啦，剁佢啦！ 秋生啊，把心一横，几大啊几大咧？正系要兜头就谂住割过去噶啦。诶，咁啱，武士威将手一揈，条鞭就飞翻转头，啱啱好就搭咗喺隔篱嘅茶几上边。秋生一见到，哇，机不可失啊！手起刀落，又割咗几条头发啦。左手一扭，随即就拧转身行翻转头啦。与此同时咧。文才就已经将武士威的生辰八字就写在黄符到了。秋生将那汁仔头发用到黄符来包好，跟着借着眼火水灯就烧着了。武士威呢就终于闻到，爷爷烧紧咩啊？咁啰嘅，用个鼻闻下，咁就拧翻转个头望啦。 喂，你哋喺度做紧乜嘢啊？ 秋生见到，即时兜头一巴就啪一声拍喺文才个头度。 喂，你又真系蠢嘅。咁都俾火烧真头发嘅？ 武士威听到我讲， 哼，人蠢就系冇药医。 秋生见佢拧翻转头啦，即刻就将啲头发扶灰就倒落个茶杯里边咯，攞只手指撩咗撩， 嗱，而家咧剩低最尾嗰三分之一，就你蚀底啲啦。 文才一窒，指指自己， 吓、啊、我？ 婷婷咁啱有伸个头出嚟， 喂。头先佢话咧，最后嗰三分之一系佢负责噶嘛？ 文才又系一窒， 望望停停，冇声出啦。秋生就递个杯过去啦， 嗱，饮啦。 文才接过只杯，暗暗沉沉就话啦： 咁啊，冇冇计啊，冇计，蚀底啊蚀底啦，鬼叫自己衰多口咩系？ 望望停停，唉，合埋眼，呼就吞咗啦。啱啱饮落啫，嗒一嗒，只眼就不其然咁向上反反，而武时威呢又同时咁样反眼。秋生啊，望望武时威，又望望文才，就话啦：喂，刮自己！文才望住婷婷，冇计啦，无可奈何攞只手出嚟喺自己面度轻轻咁啪打咗下。武时威呢同样都举起手喺自己面度啪咁打咗下。打完就望住自己嘅手，咦，咁奇怪嘅。咁啊，拧拧头，秋生望望啊，拧头啦。 喂，叫你玩咩？重手啲嘛。 文才听到，用力咁举起只右掌，准备大大力咁就刮自己咯。但系啱啱到块面啫，又变成轻轻咁拍一拍。秋生啊，唔耐烦啦，伸只手出嚟讲： 系我嚟。 文才吓一跳啊！ 喂，你公报私仇。 秋生啊，叹气讲啦：唉，咁你真係要浪费佢哋一番心血，喂，唔想同婷婷出返口气㗎啦。文才望望婷婷，婷婷呢就好似明明地喇，就问啦： 喂，係唔係打你真係打佢呀？ 文才即刻讲啦： 呢个係小茅山，好得意 㗎。咁你痛唔痛㗎？ 嘿，咁你打就一定唔痛嘅。 啪一声，婷婷礼手一巴就冚咗过去啦。冚到文才飞起打落地，另一边呢，武时威又系无啦啦成个人飞起，噼啪咁打落地，揞住个面就嗌痛啦。婷婷一见，不由得拍晒手啦。 哇，好玩啊！ 一边笑一边问文才： 喂，你唔痛啊？ 文才一弹弹翻起身， 唔痛， 唔痛啊假嘅，半边面都红晒，但系呢巴呢就婷婷打噶嘛。当住个靓女嗌痛，咁咪好失威。秋生听到即刻行过嚟，一拖起婷婷只手就讲啦： 嗱，佢唔痛噶嘛，我都话噶啦， 睇我啦噃。啱啱讲完啫，拧转身反手一巴，啪一声将文才打到飞咗出去。咁武时威呢，梗系一样咁嘅反应啦。文才啱啱喺个地下度躝翻起身啫，秋生又到啦噃， 劈 一下，劈咁又一下。婷婷就睇住阿文才同阿武时威俾人冚到扑嚟扑去，拍晒手就系咁嗌啦： 哇，好玩啊！睇你以后仲敢唔敢嚟我屋企啦？ 文才呢就已经俾秋生焚到把几二把火噶啦，但系见到婷婷开心，唉，冇计啦。咁好啦，跟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。想想别离后，全心怎会不思考？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园最是难忘，空盼望。心秋满地风霜。